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三面倒数第二行，利贪求心，而心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轻夺，一切所有习以会舍，信皆坚固，具大威力。这是十善这个义三善里面头一条啊，不贪啊，这利贪求心，贪求是一切众生的根本烦恼啊，三毒里头最严重的啊，要成慧，贪不到才成慧，要贪一切都能贪得，他怎么会成慧啊？所以归根结底啊，就是这一个字啊。所以佛教菩萨第一条布施，布施度艰贪啊，布施能舍啊，能把烦恼的根断掉啊，啊，这个根断不掉，永远不能入佛门啊，这个道理与事实啊，我们都要清楚啊，所以我们想齐如佛陀的境界，坚贪不能不舍，坚贪的范围非常广啊，学佛了世间法舍掉了，贪佛法啊，贪心没有舍，换个对象而已啊，能不能入佛门呢？还是不能入佛门。佛是叫我们舍坚贪的心，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。那么贪图佛法，果报还是福报，三界有漏福报。漏是什么呢？烦恼是漏，你烦恼不断就是有漏的啊。那么佛法是善法啊，所以他得福啊，能成就你的福德与功德毫不相干啊。功德是舍贪嗔痴才叫功德，舍贪嗔痴你所修的一切善法，那叫真实功德啊。贪嗔痴不舍不行的啊。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别人，回过头来呀，想想自己啊，自己看自己的毛病很难发现啊，纵然发现也不能够啊微妙观察啊，粗心大意啊，微妙观照啊不容易做到啊。会修行的人没有别的，他就是能够看到别人，立刻就照见自己啊，这种人进步就快了啊，成就也就大了啊。愚痴的人只看别人的毛病啊，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，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起心动念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，别人的利益那是第二第三第四 啊，觉悟的人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，啊，绝不想自己利益，这是菩萨，啊，这个才能够入得了门。啊，贪求的范围太广太广。总而言之，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有为自己，这里头就是贪求。啊，所以贪求涵盖了一切的恶业，它是一切恶业的根本，啊，根源在此地。啊，那么佛在此地，头一个叫我们离开呀。没有贪求心而心不失，这是诸佛菩萨做的，一丝毫贪求心都没有，念念为众生，决定不是为自己，有一丝毫贪求的心，给诸位说，决定不生智慧，啊，烦恼断掉才生智慧。有贪求心，学得再多，佛家讲视之便走，啊，这个不生智慧，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生出来的。清净心里头决定没有贪嗔痴慢，啊，我们求智慧的人要懂啊！啊，我们不学，清净心决定得不到。啊，没有清净心，你就没有平等心，也没有慈悲心。啊，佛家讲的这些名词，好听的名词，你可以挂在口头上。你的境界决定是凡夫境界，啊，你决定不能够弃入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帮助别人有限，为什么呢？帮助自己都帮不了，啊，念佛都不能往生。为什么念佛都不能往生？三辈往生品里面，你们大家看过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，你没有发菩提心呐，菩提心里头没有贪嗔痴，啊，有一丝毫贪嗔痴的念头，那就不是菩提心了。你还是轮回心，你还是凡夫心，啊，轮回心那就造轮回业，啊，修轮回心，修集一切善法，三界六道里面享福得福报，啊，那真的是上则为天王啊！啊，下则是人间豪贵啊！你只能得这个福报啊！可是我们在佛法熏修这么久，深深的明了这个事实真相。三界纵然做到摩西首罗天王，依旧不能超越轮回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不是就近办法啊！佛法之殊胜， 就是究竟圆满。但是佛陀只能够教导我们，没有办法带我们修行的。佛陀加庇众生，保佑众生，就是在教学。昨天有同学问我忏悔，我们做错事情在佛菩萨面前至心忏悔能不能消除业障，我老实告诉他不能，那是形式，你做再错多次错多少错事情在佛菩萨面前发怒忏悔没有用。怎么样忏悔才有用呢？这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后补再造，这就管用。你知道这次错了，我下一次再不犯同样的过失，这叫真正忏悔。所以佛家讲的忏悔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。过失只能有一次，不能有重复。重复那就是佛家讲的叫不通忏悔。忏悔在佛菩萨面前，发愿忏悔，自己以后再造，那岂不是欺骗佛菩萨，罪加一等。你说的话不算数啊，说完之后你还犯呢。泥塑木雕的菩萨你都忍心去欺骗他，你就想想你存的是什么心，你怎么能得到佛菩萨保佑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佛法里面丝毫迷信都没有，句句给你讲的是真话，我们要懂得。所以一定呢，要知道，改过自新，永远不犯同样的过失。如果一天能够改一样过失，认真努力去改，3年这个人就是圣人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人为什么能成圣成贤？做英雄豪杰，没有别的，知道改过而已。改过从根本上改，就是从贪求心上改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无贪求。你要做到这个样子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就圆满得到，这奇怪了。圆圆满满得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妄心净了，真心圆满现前了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真心所现，世出世间一切法哪一法你不会不通达呢？没有这个道理呀。所以你想贪，你永远贪不到的，你所得到的很有限，你把那个贪一放下了，什么都得到了。所以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，舍就得了， 你舍多少就得多少，你不肯舍你就一无所得。啊，你能把虚空法界通通舍掉，虚空法界圆满得到了。啊，他何以能成法身大士？何以能证圆满佛果？没有别的，舍得而已呀。啊，佛的话讲得很简单，很明显，很清楚。啊，真正是简要详明。啊，问题就是我们听的会不会？啊，有没有懂这个意思？前面两句，这是总说啊，是常富财宝，无能倾吐。下面这四句，别报啊，专讲不贪，而行不实。啊，你看一切所有啊，谢以会舍。舍就是放下了，真实智慧呀！啊，为什么世间人不肯放下了？没有智慧嘛！依旧是自私自利，所以他不能放下。真实智慧是从清净心得的，智慧开了，事出世间法一切圆满通达。啊，你们看《影城回忆录》，谭旭法师讲那个晒蜡烛的法师，哎，你看看这个法师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。他没学过啊，他为什么能呢？智慧开了，跟慧能大师一样啊，所以他不是即问之学，他不是别人教他的啊。这个时候学东西就快了，障碍没有了啊！我们现在学东西这么困难，重重障碍，智慧不开，心不清净，就这么道理啊！啊，他这个老实人呢，心清净呢，啊，他的困难我们现在明了，他没有烦，他这个是没有这个一般人的烦恼。他说无明盖夫斯心，一旦开悟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。所以啊，慧才能舍，没有慧就不肯舍。啊，智慧越大你就舍得越多。啊，不肯舍的决定没有智慧。啊，底下说信解坚固啊，具大威力了。啊，信与解都是对佛法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诸大菩萨所说的，他有坚固的信心。 啊，他明白理解，啊，大威力就是如来果地上十八不共法是无所谓呀。他虽然不是佛果地上这个境界菩萨，菩萨也有十八不共法跟四无所谓啊，不过没有如来果地上那么圆满啊，就像月亮的光一样啊，如来的光是满月啊，菩萨的光从初二初三到十四真实的光明啊，那个不是假的啊，这是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大威力，可以自度啊，自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可以度他啊，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啊，古时候。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，持律法师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人啊，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啊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啊，我们能不能相信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作证传啊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我们在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能舍，舍十恶业放下杀盗淫妄啊，眼舌恶口绮语贪嗔痴慢统统要放下，这是舍啊，你舍这个食物你就得十善啊，十善用在菩萨道里面，你是真实的菩萨，你不是假的啊，你所修学的都是坚固圆满的德行啊，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